有这么一天，在医院里，玛莎大婶的丈夫、刚刚做完手术，正从麻醉当中清醒过来。只见她丈夫眨了眨眼睛，醒过来了。玛莎大婶非常高兴，还没等她说话呢，就听见醒过来的丈夫对她说了一句话：“ 亲爱的，你可是真漂亮。” 听到丈夫醒过来第一句话是奉承她漂亮，玛莎大婶的心里甭提多高兴了。她满心欢喜地继续待在丈夫身边。不知不觉又过了一会儿，丈夫第二次睁开了眼睛，这回他又对玛莎大婶说了一句：“ 你这个该死的怎么还没走啊，真烦人。” 听到她丈夫第二次醒过来说的话，玛莎大婶不干了，她站起身来气呼呼地问她丈夫：“ 你说什么？刚才你还说我长得很漂亮，怎么这会儿你要轰我走？到底是为什么？”“ 因为药劲儿过去了。” 让幽默为心情插上翅膀，让歌声与欢乐一起飞翔。欢迎收听幽默集装箱。 话说在一小镇上，有一个好几个月都没找着正经工作的金发女郎，终于找着了个差事，是有关公路工程的。他呢要在一条乡村公路的中央刷一条分割线，管理员啊直接就告诉了这位金发女郎试用期里他必须做到的内容，那就是保证每天要刷出去2英里或者是2英里以上才能够保住这份工作。这金发女郎立刻就开始了工作，这管理员呢当天就去检查工作去了。他发现这位金发女郎第一天竟然完成了4英里的刷线工作，因为这是平均量的2倍啊。他很和蔼的对这位金发女郎说道：“ 干得不错，姑娘，很好，我想你以后会干得更加出色的。” 说完这话之后，管理员就走了。这第二天管理员又来视察来了，不过呢这天管理员有点失望，他发现这金发女郎啊今天只完成了额定的2英里，于是他自己呢就站在路边啊开始嘟囔起来了：“ 不行不行，他没有昨天干得好，不过好在还在平均量以上完成了2英里，我不能就这么打击他。” 想到这儿，这管理员就走了。第三天呢，这管理员擦黑的时候又到这乡间公路这视察来了，他发现这位金发女郎啊在第三天只完成了1英里的划线工作，他非常不满意，气急败坏地对金发女郎说道：“ 我说你这是怎么回事？有什么问题呢？到底为什么你连2英里的最低限度也刷不了呢？”“ 这不能怪我，管理员先生，这主要是因为这几天我发现那个油漆桶离我越来越远了。” 这街上太拥挤，太多人有秘密，不留下有武器在被隐藏进过去。你脸上的情绪在还原那场雨，只想能退过完全都不会过这里。这日子不再绿，又斑驳了几句，剩下半空回忆的我在大房子里。电影院的座椅，隔遥远的距离，这是你跟自己下棋，还来不及仔仔细细写下你的关于，描

小王啊是一名幼儿园老师，这天下班坐公交车回家的时候，旁边坐着一位年轻的母亲抱了一可爱的儿子。无意当中啊，小王就发现这孩子的母亲呢正在闭目养神，而这小男孩呢正津津有味的吸自个儿的手指头。这小王的职业习惯就让他情不自禁的把这小孩的手指头从这孩子的嘴巴里给拽出来。谁知道他这么一拽啊，这男孩哇的一声哭起来了，一下把妈妈给惊醒了。这孩子他妈醒了之后看见宝宝直哭，赶紧问 宝贝儿，这怎么了，这是谁欺负你了，这是啊？ 只见这个小男孩怯生生地指着小王哭着跟他妈妈说道， 妈妈，这个阿姨是坏人，她想吃我的手指头。 토린수들테보토민베른토테수드민이지민산에겟出现海角的天边，忽然的瞬间，在那遥远的地点，我看见恋人幸福的光点，灵魂在召唤，唱着古老陌生熟悉的歌谣，天空在微笑，我的世界缤纷闪耀，爱是一道光。 刘校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 消息，为了宽阔的。